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76集，藤川葵的徒弟。冬至他们接下来的一路再也没有遇到过危险，想来也是，普通丧尸基本都被消灭了，剩下零星的二级丧尸和三级丧尸，这些丧尸已经具备了初步灵智，三级丧尸甚至深暗狡猾的狩猎习性。现在是大白天，冬至他们人多势众，战斗力强，丧尸经过之前的教训之后，肯定只会埋伏在暗处伺机出击，不会再贸然跑出来送死了。但众人也没有放松警惕，在走了大半个下午之后，天色逐渐阴沉下来，但眼看着前方路途漫漫，要抵达森林的另外一边很有可能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，冬至就提议找个稍微平坦空旷一点的地方先度过一晚，明早再上路。众人都带了足够的干粮，但干巴巴的粮食总不如吃点热腾腾的米饭来得暖胃。正当刘清波看着自己从包里拿出来的压缩饼干一脸嫌弃的时候，就看见冬至从背包里掏出一小袋米、一个小锅以及一瓶腌萝卜干。 你什么时候把米放进去的？我怎么没发现啊？ 就出国前啊，我不是问你要不要带米吗？ 我不是说不要吗？ 但是我想吃啊，你难道不想吗？ 我只是懒得带而已。 为了节省水资源，米也不用淘了，冬至直接加了点水，把锅子架在火上烤。等到天色完全变暗的时候，米饭的香气就从锅里飘出来，伴随着柴火燃烧的木香，连吉田纪子也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。白米饭加腌萝卜干放在外面算是最简陋普通的食物了，但在这里远离陆地，只有丧尸没有野味的荒岛上，却是难得的美味。众人在来时路上就没吃到过什么美味，这会儿看见香软的米饭，一下子唤醒了沉睡的中国胃。哪怕这些米饭只够所有人吃一顿，还未必能吃得饱，但也足够慰劳长途跋涉的肠胃。吉田没想到自己也能分到一小碗，捧着米饭的时候感动得快要哭出来，连声对冬至说谢谢。冬至觉得他的反应太夸张了，不过转念一想，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，吉田哭的不只是这一碗饭，而是同伴的死和自己前途的未卜。小小的一罐腌萝卜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，眼看就要见底，冬至又从包里摸出了一小罐腌黄瓜。 来，不够吃的话这里还有。 你真是…… 每个人都背了个背包，但大家都是带了一些日用必需品，水当然是必不可少的。不过据主办方说，在每个海岛周边都投放了不少淡水罐子，只要他们走出这片森林，就不用担心没有淡水用。但背包里除了日常饮用的水，还得加上睡袋和干粮。谁能想得到团长这么能耐，背包看起来不大，居然塞了这么多东西。比起其他人的大惊小怪，刘清波已经麻木了，毕竟冬至是去追吴之奇的时候还带着个暖宝宝的人呢，带罐腌萝卜干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 老实说吧，除了这些你还带了什么？ 冬至拿出一袋挂面。 这是咱们明天的粮食。 还真带了。 柳四忍着笑，肩膀一颤一颤的。 就吃清汤挂面吗？ 我带了盐，还有脱水的蔬菜包和脱水蛋花汤包。 杨守一忍不住朝冬至投以崇敬的目光。 这团长当的连大家的饮食习惯都考虑到了，如果换作当初是我来当团长，真能把这些细节都想到吗？ 杨守一觉得他恐怕是不能的，于是更加对冬至心服口服了。李寒儿矜持一点没有说话，但他心里的确对冬至有了很大的改观，从一开始觉得他不配当龙神的弟子， 到现在虽然嘴上不说，却对冬至言听计从，再也没有提出过质疑。他也许依旧不太喜欢这个人，但却不能否认他的能力。冬至没有察觉到李寒儿微妙的心情，不过即使察觉，他也不会去过分关注。 接下来还有十多天，按照我的预计，这片森林几乎覆盖了大半个岛屿，我们想要穿越过去起码还需要一两天的时间，这段时间里肯定会耗尽我们所有的饮用水，所以到时候出了森林就分两拨人，一拨找淡水罐子，一拨人找离开这里的快艇。 这个安排很周全，众人都点点头。 这个岛啊，我看是不会有什么金苹果了，早点离开也好，整天对着这群丧尸也挺烦的。 刚才我们捡到的银币麻袋还摔破了，应该是主办方直接空投丢下来的，他们应该没登陆过这座岛，就算这里放了金苹果，顶多也是像银币那样空投，能不能找到全靠命。我们总不能把时间全耗在这座岛上，这一路出去就直接去下一个岛。 在这个地方，稀松平常的腌萝卜干和小黄瓜干成了难得的珍馐美味，众人将米饭吃得一粒不剩，篝火传递着温暖，颇有点暖洋洋的不想动的慵懒。今晚轮到冬至守上半夜，刘清波负责下半夜，大家各自将睡袋拿出来，围着篝火睡成一圈，尽量不离得太远，以免遭遇不测。吉田自己也带了睡袋，但他躺下之后却丝毫没有睡意，望着冬至坐在篝火旁的身影，他咬着唇纠结片刻，终究还是爬起来。冬至立时察觉，回过头看他，吉田怕吵醒其他人，就打手势示意自己能否在他身边坐下。冬至点点头。 冬先生，有件事我犹豫了很久，觉得应该还是告诉你一下。这次与我一起出来的，除了团长渡边先生之外，还有两位阴阳师，中井友和江口智美。 听见最后一个名字时，冬至不由一愣，因为他记得日本团队的四个人，一女三男，另外三个肯定是男人无疑。但江口智美这个名字无论怎么听都像是个女孩的名字。但他随即又想起一件往事，何玉曾经跟他说过，藤川葵的葵是个女人常用的名字，没出名前饱受嘲笑，但他奠定了自己在日本修行界的地位之后，这种嘲笑又变成了吹捧，甚至有狂热分子为了讨好他拜入他门下，把自己的名字也给改成了女名。 那个江口智美是不是藤川葵的弟子？ 你知道？ 你一说名字我就猜到了，日本团队的名单是最后报上去的，当时我们出发的时候并不知道，后来我一看不是姓藤川的，也没多留意。 啊，原来如此。江口智美这个人我也不熟悉，听说他原本叫江口高智，是后来才改的女名，可见对藤川先生十分崇拜。而且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听到江口说，藤川先生因为龙身受了重伤，你是龙身的弟子，所以他要找你报仇，以牙还牙。之前渡边先生说要以大局为重，不让他乱来，现在渡边先生一死，没人压制他，我们又都失散了，如果他还在岛上游荡，说不定会对你不利，你要小心一点。 吉田面露忧色，其实他就算不说这些，冬至也未必有事。一来他们人多势众，根本不怕区区一个江口，二来冬至也不觉得江口能厉害到哪里去，否则他早就当上团长了。但吉田能告诉他，必然是挣扎了许久的。 多谢你，我知道你告诉我这些肯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 其实我也犹豫了很久，如果说出来我无疑会成为背叛者，但你对我这么好，你们也没有抛下我，如果我不说，良心恐怕会一直遭受谴责。 你告诉我的这件事我不会说出去，你也不用再对别人说起。等离开森林，你就乘坐快艇离开这里，回到你家乡去。 那以后我可以到中国来找你吗？ 如果你随团队过来访问交流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招待你。 这不是吉田想要的回答， 他听出对方语气中的客套，心里有点失望，但仍旧是笑着点点头。 好，我们神宫每年都会有去国外交流出访的名额，等回去之后，我就向我的老师申请，他很疼爱我，一定会答应的。 那你就这么空手而回，不会受到惩罚吧？ 没办法，我们只有四个人，本来人数就少，现在渡边先生又去世了，剩下三个人，无论如何也没法完成任务。其实这样也好，我本来就不想去害人，如果江口还在，现在肯定想方设法要来找你复仇了。 没关系，他既然耿耿于怀，就算不是这次，迟早也会有下次。 吉田张了张口，正想说什么，却发现冬至越靠越近，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已经超过了普通朋友的界限。他甚至能感受到冬至的唇离自己的脸颊只有咫尺之遥，像是随时都要亲上。 冬先生， 别动，也不要回头。你身后不远处，好像有一只会隐身的丧尸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